早晨，大香港早晨，买 video 同埋要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 第四节啦， 第四节 啊，真系 攰捻我仆街，屌你老味， 多谢 你讲应该， 我都有加少少嘅，咁同你做节目梗系你好难避免， 好难避免咩啊？ 好难避免主要你讲， 即系点啊？ 好难啊！ 即系乜鸠都要我做， 唔系，因为你 乜捻都要我做， 你就好似你。同佢教 做咁撚多嘢， 同教主做咁啫嘛。 我同教主做，我同教主做，我講好多噶。我同佢鋪撚曬路噶。 教主就哇咁樣。 我同佢鋪陳好曬，嗱應該講咩應該講咩，補充資料各樣嘢，唔係好過你，你係冇撚鋪，屌你老尾。好，咁就喂，再講一次，喂，真係九龍東嘅朋友，真係就算唔係九龍東嘅朋友，今日都同我過去九龍東，屌你老尾，同我搣撚曬海報，啱啱又收到一紮，原來樂富又有貼到。周圍都係咁樣，咁就雖然就影響唔到我，同埋更加顯示嚇、啊、中聯辦嘅虛怯，咁但係都要你哋要幫手啊，大佬。所以今日咧，大家都要出動嚇、啊，去最主要佢整貼嗰張相貼得唔靚，嗰張相唔靚。 其實行過你搣一搣啫嘛，冇唔使特登去揾嘅，你行過你一定。 我而家就係叫人特登去揾啊，唔使特登去揾我，屌你老母！啊！你老友，你又唔幫手做街站，你又唔幫手做街站，做節目又主要我講。而家我動員引人幫我去揾，你又叫人唔使去揾，你而家做乜撚嘢啊？你 咁我唔係我哋好多支持者，咁樣行過都見得到曬。 好多支持者，我街站又唔撚見有咁多個，你又唔撚做街站，屌你老尾！咁啊，呢、這個講講嗰、那個喂，記得出去幫手啊！屌你老尾，同我今日重點啊，係幫我搣海報，唔好搣咗我真嗰啲海報啊！屌你老尾，冇屌你老尾， 認得噶， 唔係佢哋，其實佢哋已經有好多人咧，係主要係搣我啲海報 嘅，係啊係啊， 咁啊持續咗好多 次嘅， 持續咗好多人噶啦，有一隊人專門去搣我啲海報嘅咁撚樣，咁啊，你哋幫我搣走嗰啲抹黑海報之餘，又去即係去辦事處幫我攞啲真嘅海報幫我黐啊！屌你老尾，咁係總之要周圍都知道十號黃楊達 ，OK 嚇、啊？屌你老尾背水一戰噶啦，屌你老尾佢又好撚緊張，我哋都。要緊張啲，佢哋咁撚緊張，我哋都要緊張啲。屌你老尾，剩翻四人，唔好理佢湯姆咁咧，懶懶行撲你。 緊張啊！ 緊你老母， 做短啲啊！要一陣要洗樓啊！ 你邊個洗樓啊？ 喺天水圍洗樓。 你去天水圍洗樓？ 係啊， 洗 約咗嘅。 約咗咁啱洗你嗰棟啊？你負責翻去開門啊？屌你，hello 你好，你咁撚嘢？屌你老尾，你負責去做呢啲啊？屌你老尾，撲你嘅街啊！你洗樓啊！你老尾，你阻撚住人哋啦！呢個 區頭叫我去㗎。 咩啊？ 區頭。 你有區頭咩？ 有㗎。 你識區頭咩？而家 識啊！ 哦，你而家終於參與咗個工程啊！臨尾幾日啊！你真係海外聽眾嚟㗎喎！臨尾你要參與。講講個選舉工程，講講個選舉工程。咁就個選舉工程咧，就我琴日出咗個 post 嘅。咁我琴日出 post 咧，就係感謝大家嗰個捐款嘅支持。嗱咁因為要講清楚少少嘅原理就係、是。首先咧，第一樣嘢就係好感謝大家嘅支持啦，令到我哋可以撐到今日啦，可以印到咁多嘢啦。其實就唔夠嘅，其實就唔夠嘅。咁但係就因為都剩翻四日，咁我亦都無謂而家印，因為有幾樣嘢考慮。你話而家印，其實印唔印得切咧？都印得切，都印得切，又唔係好慢，都印得切。但係我就算印到出嚟，我都冇咁多人去派。因為我人手唔夠，湯姆又唔開街站嘅，咁你變咗係咁你係代表人物啦嘛？ 強調呢樣， 咁你係啊嘛？屌你老尾，人哋多倫多翻嚟開得多你，屌你咩唔好咁啫？屌你老尾，咁你係咁啊嘛？ 唔好討論呢啲，唔好討論。 你係人生， 多謝曬，多謝曬。 你人生成係咁啊嘛？屌你老尾，都未講你個拍檔添啊！屌你老尾， 唔好講呢啲啊！ 你個拍檔連鬱憤都講啊！ 唔好講 你，好啦，咁就即係正樹大有枯枝啦咁樣。咁我就琴日咧。就公開咧，就同大家講就係話，感謝大家。咁但係咧，我哋嗰個選舉工程嗰、那個募捐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因為咧，剩翻幾日咧，亦都唔想亂使錢啦。咁、唔係話夠錢，因為我哋用嘅錢咧就少過人哋好多嘅。我哋嘅選舉經費有排都唔爆。咁但係咧，就因為剩翻幾日，你印嘢亦都好倉促。你去做啲咩特別嘢？你話審錢落去賣啲網絡廣告咁樣，咁啊，譬如人民力量社民聯咪好囉囉，屌你老尾睇佢嗰個就咁審落去啲網絡廣告，可能都審咗幾十萬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就幾十萬又多一劑。 幾十萬亦短期之內亦都唔會話籌到咁樣，咁啊所以就都唔搞啦。咁啊，我話反而即係唯有就相信《二月時報》啦，埋相信我哋嘅聽眾啦。你見到我哋啲宣傳片，見到我哋啲論壇嗰啲片，咁你多啲 share 啦，靠你哋幫手好過啦，咁樣就無謂嘥呢啲無謂錢。咁變咗就去到，所以咧去到最後咧呢幾日咧，咁我就公開宣布咧，就感謝大家支持我哋嘅捐款計劃咧，即係我哋嗰個選舉工程嗰個募捐咧就到此結束，咁就希望大家就唔好再捐錢落去我哋嗰幾個户口啦。咁點解會咁樣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就講講， 我真係未見過有人咁樣做嘅。 唔係，我覺得其實應該咁樣做嘅，因為屌嗱我。嗱，我要講清楚，唔係話我哋唔需要錢啦，亦都唔係我哋有錢啦。嗱，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月時報》嘅話咧，咁你就其實你係需要支持《月時報》啦。咁你訂報紙啦，買我哋嘅雨傘失敗錄啦，咁同埋對個選情都有幫助啦，怕佢叫醒你嗰啲黃絲豬啦。咁但係嗰個係兩條數嚟嘅，因為我哋選舉工程嘅錢咧，我哋係點樣籌募嘅咧？就係我哋除咗鬱敏之外咧，我哋幾個候選人，包括陳雲老師啦、我啦。四眼鄭錦滿啦，同埋鄭太，我哋都用開咗個人户口。平時就唔可以攞個人户口出嚟捐款嘅。咁但係選舉期間咧，就可以做呢個選舉募捐。咁我哋就可以攞個人户口出嚟咧，就去收取大家的款項。咁但係咧，收取嗰個款項咧，因為我琴日約咗計嘅條數就係、是，吸吸含啱啱我早幾日咪話我爭幾萬蚊嘅。咁亦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啦。咁樣每區幾萬蚊都籌到翻嚟。咁於是乎我湊埋條數咁樣，啱啱好夠印最後嗰批催票卡、催票單張， 夠俾啦。 夠俾啦，咁我就如果大家繼續捐錢落去咧，咁佢你話用唔用到咧？都用到，咁往後都用到，咁但係咁我開個户口出嚟就係貨個選舉工程噶嘛，咁我冇理由往後去用大家啲錢噶嘛。你話之後我哋當選咗啦，全民制憲委員會要唔要再募捐？咁、那個再冇啦，一筆還一筆啦。咁我就覺得就係、 啲數要清楚， 我就覺得啲數要清楚。咁同埋就係、是、我唔想大家即係即係你知啦，有時大家啲資訊好撚滯後噶嘛，即係。屌你老尾！我係早幾日話要，我早幾日話要嘅時候，我嗌救命話要嘅時候，就係嗰幾日要找數嘅。你過咗9月4日啊，我籌錢俾你咁樣咁雖然錢啊冇人嫌多啊，但係我係嫌多嘅，因為我又唔想，因為嗰個係開宗明義就係用選舉呢一個工程，籌募緊嘅就係選舉工程嘅經費。你話啊，你要嚟做第二啲嘢啦，新媒體運動啦、抗爭啦，或者要嚟乜嘢啲人被捕嗰啲咁樣嘅法律援助啦，嗰啲咁樣，嗰啲另一即係一條數還一條數。我而家開個户口去募捐就係、 是、選舉工程， 就係選舉工程。咁我選舉工程既然都 第一個開支 短期內要夠做啦，咁咪夠做咯。唔係話夠做，其實唔夠做嘅，但係你而家再捐入嚟咧，我都一瞬間亦都揾唔到地方去使，亦都唔識得錢，即係唔識使啦。而家你話忽然之間，因為我好多地方我根本就使唔到錢，我唔係話夠錢啦。譬如好似巴士廣告咁樣，佢都唔俾我落。 係啊，依、這個 小巴廣告咁樣，我唔俾我，佢唔俾我落。 系得的士、地鐵嗰啲， 地鐵佢又唔俾我落，屌你全部都係嗰啲民主黨告急嗰啲，咁你賣報紙廣告啦，咁啊今日 AM730又賣嗰啲民主黨告急嗰啲啊，屌佢都唔俾我落。佢都唔落我哋啲廣告，咁所以你捐錢俾我咧，我又屌你唔通我買《月時報》啊？ 咁又搞點而拿過？ 係咪冇撚理由噶嘛？咁樣咁咪，譬如我已經嚟緊聽日出嗰期古惑仔，我已經賣咗兩版廣告噶啦，咁樣咁，但係都即係咁都賣咗，都用咗啦嗰啲錢，咁冇啦。咁冇啦，咁剩返落嚟，因為我哋根本可以使錢，我哋被打嘅情況就是我哋連使錢嘅渠道都冇。 係啊， 我哋印嘢又要好撚謹慎。 你講起我睇搭輕鐵見撚到嗰啲咁嘅嗰啲工聯會嗰啲咁嘅大大隻係嗰啲廣告咧，好撚乞人憎。 嚇、啊！咁我哋冇啊嘛，我哋又賣唔到嗰啲，佢又唔俾嗰啲位我哋，咁所以去到最後淨係印單張。咁我印單張，我係盡印噶啦，我已經大家捐落嚟嘅錢我盡印，跟住我計計條數再印，有咧人派咩？湯姆唔開街站咁樣，咁你都冇唔夠人派啦咁樣，咁啊剩翻幾日 ？OK， 咁所以咧我就提出一樣嘢就是、我未見過香港嘅選舉有人做嘅，咁啊聽講話柯文哲都有咁樣做過，咁我未見過香港有人做嘅，就係、是、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大家其實各個政黨都係㗎。各個政黨都係㗎，去到而家都最後翻 仿效。 其 其實唔係啊，唔係唔好講呢樣嘢先啦。即係雖然我春風化雨啦，但係即係但我就未見過人咁樣做。因為我自己上屆選舉就鬱敏籌款咁，我都即係我都冇籌。咁好啦，今屆我自己主理嘅籌款，咁我就去睇嗰個數就係話，咁你夠你無謂叫人哋係咁懟入嚟啦，咁你懟入嚟做咩啫咁樣？咁因為會有一個出現一個好麻煩尷尬嘅情況就係、是。完咗選舉之後，我個户口仲有錢，即係我嗰個要嚟募捐個户口，我仲有錢。咁嗰啲錢我點好啊？我唔通自己攞咗嚟用啊？唔得噶嘛，我唔係李卓人啊嘛。 你又唔可以撥落去其他組織㗎？ 我又唔係長，我又唔係學民思潮啊嘛，我又唔可以咁樣啊撥去支持第二樣嘢，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啱啱計咗條數，拖拖鞋，冇啦， 夠啦，係， 唔該啦 ，thank you， 感謝大家。無言感激，多謝曬大家。因為我之後要任何轉換，我話喂轉去支持《粵語時報》啦，咁樣梗係唔得啦。呢啲嘢係黃之峰啲人渣先做嘅啫嘛，係嘛？係羅冠聰嗰啲撲街先做嘅嘛。佢哋收埋咁多錢，因為佢哋有好宏大嘅願望，佢哋要回購東隧啊嘛。咁佢哋梗係要籌好多錢啦。 大喎、呢個！ 佢哋要喺政府手上面買東隧班嚟俾佢自己過隧道啊嘛。屌你老味，前世未撚過隧道，黐撚線。咁所以你話嗱，《粵語時報》需唔需要大家支持？需要，《粵語時報》有《粵語時報》嘅營運方式，我哋賣我哋嘅產品，我哋賣書，《粵語時報》就唔籌款嘅。所以你話選舉籌咗翻嚟嘅錢，可唔可以擺落《粵語時報》？梗係唔可以啦，因為嗰啲係選舉用噶嘛，《粵語時報》用《粵語時報》賺翻嚟嘅錢，《粵語時報》係唔籌款嘅。 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嘅， 係嘛？你如果你覺得主持人做節目做得好，你課金俾佢。譬如選舉期間，我冇叫過你課金㗎， 冇， 我唔會同你講，喂，我而家選舉工程，你課金俾我，唔係課金係課我做節目嘅。咁我做節目實在係好。係嘛？即亦都係有口皆碑， 春風化雨， 亦係有口皆碑，係嘛？都係多得江湖朋友俾面。好啦，咁但係 又成， 咁但係就唔可以又話，喂，我做我做抗爭做得好，我做我抗爭喎，好犀利喎， 論壇做得好喎， 論壇，哇！你係課金俾我，唔得，唔係咁樣啊！我哋唔係嗰啲咁嘅青年組織，係嘛？唔係咁樣嘅，唔係咁樣嘅，仲要人哋嗰個收月費個户口係賣 radio 嘅添，咁樣咁唔妥當，咁唔妥當，我覺得 OK， 好啦。唔係咁樣做嘅，做人唔係咁做嘅。 Okay? 好啦，咁所以咧就係選舉嗰、那個捐款，我唔係話我哋夠錢用，但係現階段睇餸食飯、人手同埋可以使錢嘅渠道，剩翻幾日，我冇我要用嘅我用曬，我盡曬我力，我盡曬我統籌嘅能力，我盡曬我嘅能力用即係。借渣價錢做出燒鵝髀嘅味道，我真係可以話係即係扭盡乾坤， 扭盡六壬， 然之後咧真係巧婦作為無米炊，都能夠俾我煮出呢個咁嘅滿漢全席，我都覺得 巧婦做個滿漢全席， 係啦，咁樣嚇，即係我都叫做即係作為公投制憲運動總指揮，我都覺得叫做。過得人過得自己，過得人過得自己。咁但係就同埋另外一步，於是乎我就公開一樣嘢就唔好再捐啦。感謝大家喺呢一個工程上面咧，多謝大家支持，亦都借呢個機會好多謝好多1000蚊、500蚊咁樣 小額、 有部分就over 1000蚊咁，亦都申報咗咁樣。好感謝每一位捐款支持我哋嘅朋友。 多謝。 而家我哋。在街道傳播到的每一個信念每一個信息永續基本法這五個字之所以可以皆知巷聞搞到陳茂波都要回應是你們的捐款和街站的手足即是沒有你份的湯姆就是去即是大家一起去造就出來的 OK 那就很感謝大家 多謝 那話又說回來我不能明白其實其他政黨都是的那你做什麼東西呢咁你做乜撚嘢？而家仲喺度籌啫！屌你老尾！我早兩日啊，仲見到嗰個雷動計劃仲喺度籌款啊！ 係啊，唔知做乜鳩喎！ 你臨投票日剩翻一個禮拜，你雷動計劃籌乜嘢款啊？ 唔知買啲咩？ 你而家籌款嚟做乜鳩啊？咪你過分啊嘛，大佬係咪先？你其他政黨都係噶，你其他政黨，不過你有地方使錢啦、啊，你可以使錢去忽然之間又賣下蘋果嘅布頭版啊，忽然之間又賣下呢個咁樣嘅AM730頭版啊，咁撚樣你包乜撚幣啦？但屌你老咩，我哋冇呢啲。 會周融咁咯，無啦有幾份報紙頭版啊，琴日今日都係。 無端端又懟落去，無端端又懟落去呢啲咁樣嘅嗰啲。Google 廣告啊，嚇、 ！Yahoo 廣告佢哋中意懟。 Yahoo 廣告真係幽默嘅， 真係好勁。 Yahoo 廣告係 target 唔係啊，港珠最撚中意睇 Yahoo。 係嘅咩？ 你真係睇出唔係知道。 死火啊 ！Yahoo 點解做咗真事？真係其實就係體現到香港有幾撚大扎港珠。係 咩？ 係，佢係依個比較主流添嘅。如果你講， 但係 Yahoo 嗰、那個網上民調我第一位喎。 好撚奇怪啊！我真係，即係我哋支持者，好撚熱烈啊！你明唔明啊？佔據每一個 area 係嘛， 每一個範圍。 唔係，所以即係我真係唔撚明嗰啲人，到而家仲喺度籌款嗰啲係乜撚嘢人嚟嘅？唔係即係嗱，你會見到我哋啲 post， 因為我費事即係有時咧，即係譬如我哋宣傳片嗰啲 post 咧，譬如我打拳宣傳片啊，或者做 fitness 宣傳片咧，下邊咧都仲有個捐款號碼。咁我 嗰啲舊 post， 唔係我冇人手去逐個 post 去 delete 去 edit 啦。咁但係你見到你又 ignore 佢啦 ，ignore 佢啦。但係我哋而家唔再做選舉方面嘅公開嘅募捐嘅啦咁樣。咁但係屌你其他啲係仲繼續做 喎。係啊，佢哋本身慣撚咗係咁噶啦。 你都奇撚怪嘅。 即係頭先講嗰啲種植嗰啲先係。 是啊， 屌养 唔系种植最扑街咧，种植其实之前已经筹捻够款噶啦，仲喺度继续筹，仲喺度继续 筹，而家剩捻咗啲钱又唔知做乜。 系嗱，你剩咗啲钱你点算咧？你系会剩噶，我想讲。 我而家你本身两区噶嘛，想 系啊， 一选一区啊嘛。 你系一定会剩，即系当然你唔公开条数俾人睇咯，但系你系一定会剩噶。你一定會靜嘅喎，咁你點樣咧？ 整套 back， 你跟住然之後又話要嚟咩繼續抗爭啊？又話支援咩學生組織繼續發聲嗰啲咁樣啊？卑鄙啊嘛！你啲人 講呢啲嘅 係咪？我哋唔做呢啲嘢噶嘛，所以嗱，即係借呢個機會咧，就係 數環數路環道，屌呢啲咁撚，呢啲可能太過老土啦，對佢哋嚟講 係嘛？ 但係呢啲真理嚟噶嘛，數環數路環道，你每單嘢搞清楚， 做人最緊要正直。啊！即系唔好话我作为即系春风化雨嘅代表，唔捻教精你哋。咩咧？你点样处理啊？你突咗啲捐款，你点处理啊？你又去支援个组织，继续去争取民主啊，为社区发声啊，嗰啲咁样。 其实我就讲，如果讲点处理，讲蛊惑招，多捻到扑街啦。 未请教啊？请教下。 屌咪话啊，唔知要做啲咩嘢啊？有个 project， 有个 event， 跟住啊下边 开啲数 ，day back 啲单 系啦，要 subcontract 某啲公司啊，嗰个公司同你啱啱啊，唔知边个姨妈 good day 开嘅咁样，嗰啲屌大捻摆有得出卖啦！ 啊，汤姆今日都未坐监都上到啦，啊咁捻样，咁啊跟住又话筹钱打官司啊嗰啲咁捻样，多捻鱼啦，系咪？唔好即系唔好做呢啲嘢。咁我都呼吁其他政党，你都学习下我，系嘛？你應該都去公開話俾人聽，要停止即係嗰個選舉嘅募捐。如果唔係，你係見到阿婆阿公嗰啲咁樣喺街，我喺街站即係早幾日啊，喺街站都仲有啲人係話：喂，有冇帶捐款箱出嚟啊？支持你嗰啲咁樣係有㗎，好多嗰啲咁樣。咁我琴日，因為我琴日收到，我最主要我收到有個舊同學，舊嘅中學同學， 係你喺街撞到㗎？ 唔係另一個，我唔知點解最近撞好多中國同學，原來我中學都幾多人。 Hello， 唔係佢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佢好耐冇聯絡嗰個中學同學，好耐冇聯絡，佢就話原來佢個 uncle 就住喺海外，就住喺挪威，咁我就見到我 post 就話最後嗰啲催票單張唔夠錢，咁但其實佢 delay 咗幾日㗎啦咁樣，咁因為我一出咗個 post 咧，亦都好多謝所有嘅葉普成嘅朋友、熱血嘅朋友就支持，咁我其實係個翌日我就籌夠咗㗎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佢又再 send 個 message 嚟就話喂佢見到你咁。危險咁樣，咁啊，不如我唔係翌日就籌夠咗，我兩日之內籌夠咗。咁跟住然之後就佢就話喂，佢好想即係 幫手 咁樣，就問我你個户口點樣？跟住我先覆翻佢，其實而家就夠啦，即係嗰一批就夠啦，再做另一批我亦都排唔切啦咁樣，咁所以就感謝。咁我先諗翻起嚇，會好多人都會咁樣嘅喎，咁樣咁我所以先特登出個 post 就話俾大家聽，夠啦，唔好再捐啦， 無謂剩咗啲錢， 遲啲。有第二啲行動，有第二啲運動，因為選舉只不過選舉啫嘛。選舉之後，我哋仲有第二啲抗爭嘅運動啊嘛，仲有第二啲嚇建國嘅運動。咁嗰啲時候需要大家出錢出力嘅，咁就 另一個 project 咯。 係啦，咁樣。咁至於支持《月時報》，咁支持《月時報》就行常噶啦，咁樣買雨傘失敗佬，買我嘅書，買下笑死朕啦。笑死朕而家喺書局有得賣啦，好多書局都有得賣啦，擺得都幾好噶心靈書。咁跟住然之後呢個 訂報紙啊， 你覺得邊個主持人做得好啊？咁啊，課金咯，咁樣嚇。咁呢就另外一啲錢，唔好混為一談。OK， 咁就喺呢度最後再感謝大家。我哋籌到嘅錢唔係多嘅，我哋籌到嘅錢唔係多，中資多過我哋。我話俾你聽， 一撚定啦。 中資籌到嘅錢多過我哋，咁但係我哋 五區 都得夠用。五區因為有我喺度，屌你老味。 你碌咗几多卡嚟？ 咩啊？ 碌咗几多人情卡？ 唔好提啊！ 我真係等你辛苦我出去講大冷門。 我只能夠講我選唔到個大冷門。 即係 我選唔到大冷門。你明唔明即係我選到我選到起碼我哋都覺得高興啲啦。 係呀。 我選唔到屌你上次選唔到就話屌你老味企高兩級整個月時報。今次選唔到我諗唔到嘢做。 冇咁講呢啲嘢。 今次選唔到，我諗唔到個勁啲嘅嘢去振奮人心。今次選唔到個實散，因為所以去到最後咧，就感謝大家支持。但係而家唔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部出力， 係 好欠人啊，好欠人啊！我係欠人到個地步，單張我都唔夠攬多張，印咗冇人派。你明唔明啊？我而家已經係處於派唔曬嘅狀況啦，咁所以就係要多啲人出嚟幫手，同埋你哋要幫手打電話 send message 催票，叫人投票，各區都要咁樣嚇。九龍東就10號黃楊達，九龍西就7號黃毓民，咁啊個新界東就4號陳雲根， 新界 西就呢個咁樣嘅5號鄭松泰， 咁啊港島7號鄭錦滿， 係啦咁樣，咁啊所以就周圍要去同人哋拉票嚇宣傳，咁係剩翻幾日。嗱，真系唔好唞啦，系嘛？真系，真系唔好唞啦，真系冇幾日啦嘛？你係咪？ 幾日？你乜都唞夠啦， 係咪？無謂口， 我講出嚟有舒服力啊！ 你講你 有舒服力啊！我講 你老尾真係乜嘢鳩我仆街！喂，剩翻少時間，我做唔到咁長，我肩攰啊！屌你老味，咁啊，不如最後大家欣賞下我喺今屆選舉論壇嘅春風化雨係 正啊！喂。